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嚟到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 Rex 先嘅足球节目嘅最后一条防线我哋守尾门噶。 乜嘢防线先？ 呢个防线，咩防线啊？ 曼联嘅最后底线啊！ 曼联嘅最后底线，今日都会讲下曼联噶啦。咁就今日亦都系话好多话题啦。咁啊，包括今晚就世界杯嘅外围赛会即将开始啦。 冇错。 咁仲有咧，就系啱啱就结束咗嘅 转会窗。 转会窗啦，非常之，我觉得系非常之热门嘅转会窗，终于都结束啦，可以集中去睇下波。咁我哋都要总结一下个转会窗啦。 淹闷咩？我又唔觉得淹闷 啦，直情每一年即系搞，大家都集中。 闷。我哋阿基球迷拉屎就好兴奋。 咁啊，今日亦都会讲一讲阿仙奴嗰个吓今嘅呢个今年暑假转会窗里边都应该系英超最大嘅收购，系唔系？我呢一阵研究 或者应该系阿仙奴以嚟历史上最大嘅收购咯。 唔系啊，系唔系啊？一阵再我一阵再研究下。咁啊，先讲讲我哋今晚足球直播。咁啊，仍然都会喺翻 Ustream 同埋 Twitch。咁啊，仲有咧就系、足球频道嘅即时讨论区咧，亦都开咗噶啦。咁啊，其实啱啱都开咗冇几耐噶咋。咁所以咧就暂时未有咩留言啦。咁就喺翻 Soccerwise 嘅 forum 啦。咁啊有呢个9月6号嘅即时讨论区啦，同埋就喺翻我哋足球频道球迷俱乐部嘅 Facebook 入边。咁啊有啲乜嘢意见就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啦。好啦，咁啊翻嚟我谂就先讲咗头先讲嘅转会窗先啦。转会窗都好多好多好多焦点嘅。咁我諗就 overall 我哋宏撚觀少少就睇一睇究竟成個轉會窗先啦。咁啊整咁呢就今屆我諗同以往兩三屆我諗都相差無幾一樣嘢，就係、英格蘭就嘅英格蘭嗰邊呢就係、都係排頭位㗎啦。即係如果講轉會嘅 in out 所有transaction 嗰個金額，今屆係破曬紀錄嘅， 最大輸入國。 係啊，嗱計曬 in 同 out， 咁咧就上一個紀錄咧就喺2008年創造嘅，就係、5億 ，OK， 5億英磅啊，講緊五億英磅啊，天文數字嚟嘅。今屆破紀錄，恭喜英格蘭，咁咧就係6億3000萬磅，6億3000萬磅，咁咧就同一啲海外球员有关嘅咧，个分布大约系咁啦。同海外球员有关，大约系四亿零到啦。咁咧就而呢、如果同 homegrown 嘅球员咧，即系本土球员嗰个买卖咧，就大约个 transaction 系稳稳地都唔过一亿啊，9000萬磅到啦。咁所以嗰个差距都几大吓。咁如果你话斋讲个 OK 讲。net spend 即系英格兰讲嘅，即系斋使，即系斋买咧，就总金额用咗3億9000萬磅，即系接近4億。咁啊，然之后净系top four 啊，即系上届嘅 top four 计翻，就总共夹埋使咗2億。咁啊，即系 三分一。 大約剩翻億領就係呢、這個中即係跟住嗰十六餘下嗰十六隊啦。咁、就今屆就我諗呢、這個就大家有咩睇法呢？即係呢個 嚇、有咩睇法？第一個睇法肯定係英格蘭國家隊咪撲街囉。一個肯定啦，即係個 Big Four， 因為頭先有傑斯嗰啲數據裏面呢，本土嗰啲咧，差唔多我睇到嘅就係基本上喺中下游球隊咧，就先會買啲英格蘭球員嘅。基本上咧 ，Big Four 或者 Big Six 啦，基本上佢哋都冇乜或者好少係英格蘭球員。我而家印象中就咁諗落去，都好似一單都冇係入英格蘭球員。 有一單就係巴黎嘅 transfer 由曼城過去。 佢心水清喎。 嗱，我補充少少，即係我諗關於英格蘭球員方面，即係喺成個轉會窗度，即係有一點啦，因为其实好多队都揸住一啲好重要嘅英格兰球员，即系你要谂回想翻嘅就话喺国家队嘅层面，嗰正选十一人里头，我哋可能晏啲第二三先会讲啦，英格兰嘅国家队。咁但系其实喺嗰十一人里头，有好多其实系头嗰六队嘅球员嚟嘅。咁你话会唔会呢？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系喺英超里头，大家系嗰头六队系好捻喺手上嘅英格兰球员嘅，系唔会嗰即系个残衰率系低好多嘅。呢、這个呢、這个其中一个原因啦。而下边下游有可能大致，即系我谂呢个唔单系今年发生嘅事，系近呢十几年都会发生嘅，就系喺好多时喺中下游嘅球队会落翻去唔喺英超度嘅，低翻一个层次去带翻一啲球员上英超嘅。咁呢個我唔覺得係個好大嘅問題，但係你話，唔係，但係你話反映到個問題咩？就係話真正咁多海外嘅球員入嚟英格蘭嘅時候，調轉就係話個替補可能係一啲新力軍或者年青球員身上冇咗位可以去上，呢、這個先至係即係我諗個核心嘅問題喺度。 我諗我又唔係完全同意你嘅講法啊，的 好難同意， 因為或者咁講嗱，最上一兩年咧。最大嘅買家，即係如果 Big Six 嚟講，最大嘅買家就係應該係利物浦。但今年散貨散得最多，亦都係利物浦。 嗱，我逐隊睇啊，嗱，再俾多少少數據俾大家睇，有可唔可以有啲啟示啊？就係咧，嗱，用翻愛國 feel 去講先啦。咁啊，有一紮都唔係好愛國。如果你係計翻上屆頭嗰七隊咧。就呢個頭七隊啊，應該係嗰啲曼聯、阿仙奴啊、曼城啊、 車仔、利物浦、 利記啊，跟住熱刺啊、愛華頓咁七隊咧，得頭先你講嘅愛華頓咧，係輕輕有一件咧係英格蘭就係巴黎借嘅啫。咁其他嗰六隊都唔愛國㗎啦，完全係冇英格蘭球員嘅。咁你再數落去呢，包括仲有咩呢，紐卡素啦，買紐卡素啊，最後買兩件啊，都唔但係亦都係冇英格蘭球員㗎。再數啊，修咸頓都冇，史篤城啊亦都係冇嘅。咁其實好多隊都冇，同埋今屆有個特色，點解今屆會咁樣，你要用呢個角度去睇呢，因為我覺得其實成個英格蘭都睇咗嗰個嚴重嗰、那個問題嘅嚴重化啦，因為今屆做咗多個特色啊嘛，因為西班牙球員入咗好多過嚟啊， 係 啦，咁所以即係此消彼長之下，就英格蘭球員基本上呢個絕對係唔健康，我可以話俾你聽，對即係英格蘭球對英格蘭國家隊嘅未來啊，或者因為你根本即係年青嘅球員冇機會有一啲高層次少少嘅賽事俾佢去俾佢磨練啊等等啦，即係呢個其實而家就暫時嚟講，譬如你除咗英格蘭，其實意甲都有呢個問題嘅， 係 意甲喺某一啲位置咧，某幾個位置嘅球員咧。都係好多 foreign players 嘅，即係最近彭迪利都出嚟講咧，就佢都有呢個擔心。咁然之後咧，就發覺你會睇到，我上一次喺 U21 嘅時候都睇到啦，就係你見到意大利嗰隊國家隊咧，好多都喺二月嗰度要揾球員。 冇錯。 咁但係而家英格蘭嗰個問題更加嚴重嘅就係，喂，你可以喺個英超嗰度俾學神去揀嘅英格蘭球員。已經買少見少，咁然之後再加上嗰個劇烈嘅賽事㗎，嗰、那個每個禮拜劇烈嘅競爭，你睇下而家打咗三周咋嘛，你已經上如果你係學神，你都真係暈低呀，上個禮拜淨係個 Super Sunday 打完嗰兩場大波都唔見咗四五件啦，咁所以你話嗰個問題唔嚴重呢就假嘅，咁種種嘅數據其實都顯示到，即係其實係幾撚大鑊嘅，即係如果你淨係睇呢個即係英格蘭嗰個本土球員嗰個問題，咁最近嘅呢個禮拜仲有一單嘢嘅，不過冇乜人留意啦，就係、是、新嘅英格蘭嘅足總主席就誕生咗啦，就係、是、Greg Dyke 啦，咁佢就替咗呢個以往嘅Bernstein 啦 ，David Bernstein 啦，咁就呢位Greg Dyke 咧，其實都佢以前係 Brentford 嗰、那個係咪主席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咁呢條友就。個 style 咧就好愛國嘅，咁佢上任第一個問題 raise up 出嚟嘅都係呢樣嘢，就係話而家唔係淨止個球員啊，佢話叫大家要留意翻就係英格蘭嗰啲球會個主席啊、個老細啊、個領隊啊、後面嗰啲管理層啊，全部都可以唔係英格蘭嘅，咁已經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幾大，即係非常之大嘅問題啦。咁但係anyway 講翻個收購啦，就英格蘭當然啦，使嘅錢就全歐洲最大啦。但係兩個 big buys 咧，你係最大嘅 big buys 都唔係英格蘭嘅喎。就喺呢個西班牙啦。第一個就係 皇馬啦， 巴黎啦，8600万镑啦，大約。咁然之後仲有另外一個就係其實較早之前做咗嘅啦，就係、是、尼馬啦。 冇錯， 就5000零 啦，5700到啦。 咁所以咧就阿仙奴嗰個就排。 Top 5有佢份啦，第五好似应该你要数埋，其实轻轻再数一个再早啲嘅，我谂啊摩纳哥嘅 法卡 奥都要计埋嘅，咁啊法卡奥应该都系又系高过呢、這个， 仲有一个就应该系卡云尼。 系卡云尼都系， 系啦， 咁所以就你又如果讲即系单一一个收购咧，咁、就英格兰就唔系话即系头四都未必有佢份嘅，吓咁啊，但卖出去嗰个就 当然系啦， 全球之冠啦，就系呢、這个 巴黎啦， 咁、你如果讲热嗱，咁啊又要又你可以从第二个角度探讨啦，就系、是、你话喂而家欧洲有一条叫做FFP Fair Play 呢个咩快 F 诶唔系 PPF 啊嘛咩？诶，唔系 FFP 啊 ，Fair Play FPP 啊 ，FPF 又唔知，唔知啊，公平竞争 法 ，OK， 系、好，我会甩卡啊。咁咧就呢条例就系、如果即系就要睇翻你睇翻每队个别球会嗰个 financial 啦。咁你话我成日都讲嘅就系、是、其实呢条例名存实亡嘅，即系我觉得帕天尼根本用一条咁嘅例，亦都系 搞 唔掂所有啲球会啊。因为我都讲过嘅就系、是、喂，每一间球会有大有细，有唔同嘅 balance sheet， 咁你使嘅钱可以好大，仍然可以 balance。天文數字咁大可以 balance， 可以使到好細，亦都可以 balance 嘅。咁你今次其實可以睇到嘅，譬如話即係你話喂二次咁啊，你攞二次嚟舉一個例啊，買七件球員，買咗翻嚟嘅有 Chetlet 啊，有寶蓮奴啊，有卡普爾，有蘇達道啊，基列哲斯啊，艾力神啊，拉梅拉啊等等。但我話俾你聽，佢賣咗一件巴黎啫嘛。佢最後其實仲有 net profit 㗎， 係 仲有600多萬嘅 net profit 㗎。咁當然熱刺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其實英格蘭咧，有好嘅球會將會衍生嘅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你如果從翻公平競爭法睇，完全係過曬吹佢唔漲掹佢唔長嘅。咁、但係問題咧，將會喺後邊啦。譬如話熱刺嗰個要將會面對嘅問題咩咧？人工啦，個 wage bill 提高咗好多嘛，大佬，因為你新買翻嚟嗰七件全部係高價貨嚟噶嘛，再加埋你賣唔走嗰件艾迪巴約，你艾迪巴約周身都17萬磅啦，咁、你即係加埋其實嗰個 wage bill 嗰個壓力係大咗好多。譬如話仲有啲中型球會啦，跟住落去睇到，我諗有幾間會海人有啲。有啲災難會即將發生，譬如話新特蘭啦，你新特蘭買14個球員，14個裏面呢佢都好嘢啦，佢都有一件英格蘭嘅非本土聯賽入面入咗一件叫做 Duncan Watmore 啦，咁但係應該都唔會點睇到佢嘅。咁另外嗰13件呢，你真係唔好叫我數，因為呢有啲真係唔知乜嘢嚟嘅。咁我覺得你從新特蘭嗰個其實可以再睇到多啲少少嘅就係、是、wage bill， 咁新特蘭就會將會亦都係個壓力會相當之大啦、因為係亂鳩咁買㗎嘛。咁同埋你睇到，譬如喺新特蘭嗰方面，你睇到啦，就係話頭先講翻英格蘭嗰個本土球員問題嘅，就係、是、你見到呢啲中型球隊，即係以往其實佢未必好多錢，但係佢都即係佢做收購嘅時候，佢都點講咧？即係有時我哋覺得即係我哋都會講就係啲中下游球隊可能都係英格蘭球員嘅一個培訓嘅 基地啦。 咁、但係而家連呢個基地都冇埋，你睇下新特蘭即係有得俾佢選擇，佢寧願出去買一啲完全不知名嘅球員，係咁買咁當然佢因為佢又換咗個意大利領隊啦，咁所以佢買咗好多一啲就將對球隊意大利化啦，譬如話有基亞卓連尼嘅加入啊，仲有 文奧利啊， 借埋杜森拿嗰扎咁樣啦，咁不連呢啲球隊都冇乜空間俾到啲英格蘭嘅球員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其實真係會係。對本土球員嚟講，今次嗰、那個暑期嘅轉會窗係絕對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咯。 絕對呢個 係啊，嚇、啊！ 咁所以如果係咁，你睇到呢個形勢咧，其實就調翻轉頭，可能以後阿學神要去揀呢個英格蘭球員咧，未至於去到英冠嘅，但可能係要揀去俾阿韋斯咸啊。 西布朗啊嗰啲位置去揾啦、 啊。咁啊，嚟緊即將今晚開始嘅尾二一輪嘅世界盃外圍賽都有呢個跡象啦。 係啦、啊，已經係 Lambert 打前鋒嘅正選，正選 康賓啊，佢話佢派去派得 Lambert 踢。 系啊，咁啊，因为史道力智唔知系咪玩嘢啊嘛，咁啊又受伤啦，系咪先？ 可能真系伤咧。 系啊，咁啊，知啊。 Lambert 打正选啊。 Lambert 打正选啊，即系都有头先啊 Steven 讲嗰个现象咯，就系话一啲次一级球队嘅球员都要上阵啦。咁同埋呢个亦都系即系你讲紧话喂，成个 in out 六亿几。啲錢係從何嚟啊？咁啊，當然就係都係受惠於嗰個 TV Right 啦。係 啊，新嘅。 因為今年咧，其實咧，嗱，你話跟住嗰兩年嚟緊下一季或者再下一季，會唔會破到今屆嘅紀錄咧？未必嘅，因為點解咧？今屆有少少新屎慳三日香啦，因為20間球會都有嚿新嘅錢翻嚟啊嘛，因為新嘅三年嘅 TV Right 即係上屆已經結束咗，咁今屆係新開始噶嘛，所以每一間球會其實。都得到一嚿好大嚿嘅錢嘅，嗰嚿錢係我都唔記得咗係即係又係天文數字，即係你話如果計降班嗰隊啊，埋單到最後咧包尾嗰隊咧都應該可以執到五六千萬磅嘅， 係 高過歐聯好多嘅。你唔好再講嗰啲頭嗰啲逼嗰啲已經係即係天文數字嚟咁，所以即係呢個當然啦，要多謝我哋廣大嘅球迷啦，全部都有差唔多有份俾錢佢噶嘛。你又喂， 唔係係多謝啲有俾錢嘅球迷。 錯，你都錯，我知係咁講，但係諗心一層，就算我哋而家三個冇俾錢撈使。我哋出去酒吧睇波，我哋間接俾錢噶嘛？嗱，呢個咪等於死人李嘉誠成日講咯，你衰我立曬，立你老母啊嗱！我一落街去萬寧啊，就已經幫襯你啦，我幫你納税又唔加產，即係咁樣啊嘛，所以唔可以咁啊！我哋大大聲講係我哋俾嘅嗰啲錢，嗯、真係。 喂，但如果 全部人有份俾， 但係講到呢個位嘅時候，炒開少少係。咁樣嘅話，其實英冠嗰個競爭性會好大嘅，因為邊一隊上升班馬， 梗係嘅，不嬲都係啦，係啊， 大得我越嚟越大嚿、啊。 你知唔知？都話啦，你知唔知英超嘅制度係非常健全嘅？就算你嗱，譬如話上屆降班係邊？上屆降班係咩 QBR 咁樣係攞 QBR 計啊，佢、今屆咧結完帳咧，你知咩都有千零二千萬磅。即係當我都唔知嗰啲咁樣當咩 解惠金啊，股息金嗰啲啊， 俾翻上一屆嗰類降班㗎，所以你一升咗班咧。你咪夾埋，起碼總之成條數夾埋，你會執翻五六千。 怪唔得知 好肥啊，大佬！ 怪唔得知有隊波雖然跌咗落去，就買人都買得幾多嗰隊就係偉根啦、 啊。 一嚟有得歐霸打，二嚟跌翻落去。如果你話有嚿錢， 偉根係啦，你見偉根今屆咪仲有錢收咯？ 係啊，偉根 係啊，其實所以可以使咯。 係啊，佢 con 係 啊 ，con 得幾緊要㗎。 即以前咪曾經試過有朴智茅夫嘅案例咯，佢、 啊、 就係、是。佢就係使大曬啊嘛，因為佢就將跟住嗰三年嗰條數 曬曬落去， 曬曬落去，咁後屘咪仆街咯，即係頂唔順，因為同埋啲 wage bill 嘅問題冇計啊，諸如此類啦。咁你譬如你講升班馬嘅，其實有一個數字都幾有趣噶，你講由前一季2012-2013開始講啊，嗰三對升班馬 QPR、洛域治、史雲斯，前一季嗰、那個 Nest Band 咧，即係三對夾埋使咗咧，大約係2200萬磅到啦。即係如果係暑假嗰個轉會窗，咁啊，然之後去到上屆嘅韋斯咸、修咸頓，同埋呢個雷丁已經 double 啦，三對夾埋使4100萬。今屆咧繼續破紀錄。今屆三隊夾埋係使咗5500萬磅到依家，咁使得最多嗰度係卡迪夫城啦， 卡迪夫 都入咗大炸啦。咁啊 Crystal Palace 同埋 Hull City 咧就大約水晶宮大使1300萬磅到啦，1300萬磅到啦，後城就最保守啦，大約而家暫時使咗1000萬磅到啦。咁但係你睇到嗰個升班馬夾埋都可以使5000幾萬啊，唔係講笑，即係呢個喺歐洲真係冇乜邊個聯賽可以做到。 而家我哋冇數據啦，埋一埋單計，你用華倫西亞同卡迪夫去比啊，可能卡迪夫使嘅錢仲多， 有機會， 大家留意係即係喺個轉會窗一開波嘅時候咧。除撇除車仔、曼城嗰啲之外咧，其實你首先搶姜係，即係首先就搶姜入貨係邊啲球隊咧？修咸頓啊、史雲斯啊，你啊，全部係嗰啲中型嘅球隊或者叫中游球隊咧，佢係好快就出手啦，已經好快就去自己去加人啊，嗰樣嘢係，你諗下就係因為個即係。 英超嗰個 finance 嘅問題，令到呢啲球隊根本係追起上嚟得更加快。佢哋根本一早就已經望定曬啲目標，係手一嘢就咬落去。譬如小雲斯咁，你諗下，連小雲斯都要用1200多万磅買個邦尼翻嚟。你以往你早五年或者十年前喺英超係冇可能發生 嘅， 冇可能嘅。 嗰個係頭號射手嚟㗎，大佬，即係喺荷甲。 邊可能即係呢啲荷甲嘅神射手去中游球隊喎？以往一定係去踢翻其他聯賽嘅啲即係叫做 top four 嘅球隊咯。但係今年即係好明顯就係頭先阿傑斯提嗰個人工問題啦。呢、這個就係英超其實使唔緊要， 你買唔係跟住仲要養噶嘛？即係等於啲人成日講，你買部車翻嚟咪買起，你養 架車 係一個問題噶嘛？咁所以即係唔簡單噶，即係英格蘭嘅球會個即係個錢係個財政係即係好強大嘅，而家係咁你同埋就係你從好嘅角度睇係咁咯，就係話整個聯賽其實嗰個水平係提高嘅，真係。提高咗，但問題就係話呢個提高，即係等於我成日講啲中超，咁你中超個水平提高咗，幫唔幫到個國家隊呢？咁你而家好明顯啦，英格蘭同中國即係差唔多一樣嘅，就係都係你係喺度 hurt 緊嗰個國家隊嘅發展，因為越嚟越少即係本土球員可以上到位。譬如話你而家成個呢個暑期嘅收購，大約總共有150球員到啦。即係入咗入嚟，但係中間只係得34呢，即係大約係得20%呢係屬於英格蘭球員。咁你然之後有120transfer 其實都係同foreign 嘅球員係有關係嘅，咁所以你這個係好攞命 的。俾多少數據呢，就呢個係即係早幾年或者到今年呢，今年最新嘅數字未出啦，但去年已經有一個數據呢，就係話喺個人工方面，其實呢個人工呢個問題，其實我都係 refer 返頭先阿傑斯所講，帕天尼成日想話公平財政，但係呢有個問題好嚴重，成個歐洲除咗德甲之外呢，其實每個地方嘅個球會收入同個人工嘅比例呢其實係越嚟越高，德甲都仍然維持可以係 below 六成或者維持喺五成到。呢個一個好靚嘅數字， 好靚噶。 但係譬如你話英超，其實都仍然係 refine 喺七成度啦。但有啲已經甚至乎有啲球隊係去到八成幾噶啦。其實已經係一個好高危嘅地步。咁當然你意甲同西甲更加唔好講啦。西甲原本就冇咁高嘅，但係有兩隊波就浪起曬成條數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兩個已經亦都係挨住八成啦，已經。咁所以其實除咗德甲，原本法甲都可以，因為法甲都係偏平嘅，但係多咗兩隊嘢之後咧，又係拉高曬嘅。又加上佢哋原本有個好辣嘅税制咧，原本係幫手去控制呢樣嘢，但係你知嗰兩隊就唔介意啲錢啊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即係嚟緊大家要好留意呢個問題，因為譬如英超就已經發生過有列斯啊或者博茨茅夫呢啲事件啦，嚟緊會唔會有球隊就係都會係咁咧？因為譬如下游嗰啲球隊。譬如韋斯咸其實本身係負債，都係碌緊呢啲咁嘅 credit card， 碌緊好似頭先傑斯所講，係攞緊對嚟緊一兩年嘅 income 係倒落去嘅，去 keep 住個英超位置。咁所以每一間球會咧，尤其是中下游球會咧，其實係倒緊嘅。我喺我角度根本就係一個倒呢個百家樂。 仲有一樣嘢都可以俾阿的參考下㗎，即係當我哋兩條友今日都係 against 佢啦即係其實一樣嘢，我冇數據喺手啊，但係絕對係都係一個現象嚟㗎。你發覺嗱，因為頭先阿 Steven 講德甲，被 remind 咗我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成日睇開德甲，你會發覺就係19隊球隊嗰邊。有好多21到23岁嘅本土球员喺度踢緊波㗎。主力啊正选啊都有㗎。即係以往我哋见到嘅你今日啊哇莱斯啊或者啊一阵都会讲嘅阿老萧啊係咪先仲有啊马里奥哥石啊嗰啲啊。喂嗰啲全部喺18、19岁就已经开始喺个最顶级嘅本土联赛里面可以打，然之後跟住再打出頭等等嘅嘢。但你而家見到英格蘭之擔心嘅就係、是、你所以數下，譬如話嗱，印象中你而家，因為你要睇到就係而家今時今日嗰個踢波嘅年齡係越嚟越年輕化嘅。係你19、20、21至23岁，你如果嗰個聯賽冇呢一啲本土球員喺度咧，你嗰隊國家隊真係冚家產聽死咁滯㗎。因為你睇到而家無論西班牙。或者荷蘭或者德國嗰啲所有都係咁樣，但係唔係我哋點樣講我哋？即係你嘅英格蘭嗰個就大撚鑊，你睇到本土球員你嗱數下，你稍為有嘅21岁嘅有啊 Phil Jones， 啊、譬如話阿韋舒亞、啊、Stephen Cocker 嗰扎，跟住仲有啲咧廿二歲嘅，譬如見到今屆會可能都見到佢冒起嘅，只有二次嘅唐山 啦、啊，唐山啦、 啊，或者 Danny Welbeck 都係啦，廿二歲、廿三歲嘅就史摩寧啊，或者 Kyle Walker 啊，或者係而家喺利物浦嘅史道力治啊等等啦、啊。咁你其實咧。嗰、那個量啊，先講個量咧，二十一至二十三歲嗰、那個本土球員個量係好細嘅，即係有多係出唔到頭嘅。你唔俾佢打，你點即係冇得好嘅？講真，真係冇好啊！即係你擺佢喺英冠長期英冠打，亦或係可以有空間俾佢喺個英超度打咧？呢、這個係兩種分別。咁啊，英格蘭係絕對係即係雖然我冇數據喺手，但肯定係比其他嘅幾個聯賽咧。系削好多啦，即系如果你从呢方面睇， 系、因为而家睇条路就 多啦， 系啊 ，big name 好多，但系逼佢冇个机会俾佢 practice， 佢会唔会系四年八年后 系变咗 沦为苏格兰咁咧？ 系啦，老化咯，成队英格兰咪开始老化，打嚟打去都系諗八，跟住朗尼嗰啲再打多两年两三年又三十啦，之如此类，咁打嚟打去都系嗰扎咯，咁啊谢老四啊咁嗰扎咯，咁但系冇人接得上去啊嘛！呢個又係即係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嚇。咁啊嗱，講翻講咗一啲宏撚觀嘅嘢，就講翻一啲我哋就微撚觀去再睇啦。微撚觀咁，我今晚 Steven 喺度，我喺度，咁我諗你逐隊講啊，冇得 講曼聯先啦， 咁係講下一兩隊啦。講曼聯先啊， 講曼聯先啦， 講曼聯先啊，咁曼聯咁啊，講曼聯咧就好。好悲哀啦，周浩德。 唔係咯，執翻件爆炸頭都好過冇啊！ 執翻件爆炸頭啦，咁啊好多問題啊，其實咧即係拆下局啦，就俾下啲曼聯球迷睇啦。即係我都知道就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諗啊目前做一個曼聯球迷其實好忐忑嘅，個心情好忐忑嘅，即係你睇到自己對波有好多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即係每個人嘅睇法都未必同，就係有啲人就覺得，對波嘅實力冇增強到啦。有啲人覺得就係莫耶斯嘅問題啦，但我好想話俾你聽咧，即係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啦。成隊波嗰、那個成個間球會啊，嗰、那個結構性係開始出現問題啦。你話嗱自己得其實要講真係好多嘢講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我都唔知從邊度開始講起。但係從翻個轉會窗講起咧，你話你要我問第一個最失職嗰係邊個咧？第一個最失職嗰個就係當然係 Ed Woodward 啦，係 啊，呢、這個 呢個其實應該要炒嘅。雖然我哋唔知道佢整個轉會窗究竟實際做咗啲幾多嘢，但係你睇到你睇到幾個問題嘅，就係話由開始由艾簡達拿嘅收購已經接近埋攤，俾人搶咗，跟住逐件挖數唔曬啊！我哋回顧下啦，譬如有艾簡達拿啦，數過嘅有費比加斯啦，仲有咩啊？ 史內大有聽過啦，史 內大又聽過啦，嗰啲仲有啲比較 奧斯其實有聽 過，奧斯爾有吹過啦 ， 總之全部塌曬，叫我都數唔曬，但仲唔止我哋頭先數咗幾個塌曬嘅，咁呢個肯定就係同以前 David Gill 即係換埋呢個又即係換咗個新嘅，我哋都之前都提過，就係 Ed Woodward 根本就唔係一個足球人，佢係一個玩財技嘅。咁咪 please 到個老細，佢之前喺摩根士丹嚟做嘅，好似係咪摩根士丹類似啦。咁佢根本都唔係一個足球世界嘅人。咁所以我諗啊，即係我諗第一個失職係佢啦，即係好多收購全部都塌曬 Q 啦。第二個我諗對第二個一定要計同佢計數嘅，當然係莫耶斯啦。我諗就係、是、其實係成個團隊根本可能個溝通上都出問題。你到最後其實我見到一樣，好多人淨係會睇住，喂買唔買到費蘭尼，買唔買到費蘭尼，或者買唔買到買最後都買唔買到一件半件。好多人就係睇呢度，但係我更加睇到嘅就係話，我覺得最心傷嘅就係最後我記得吹過三幾個係最後嗰個階段係全個同曼聯有關，一個係費蘭尼，一個咧就係呢個到最後差不多埋攤嘅 Herrera， 即係畢爾包。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意甲嘅迪羅斯，仲有一件係邊件咧？ 甘查奧。 OK， 甘查奧嗰件一陣可以擺後講。我突然間唔記得，我講緊係中場，有四個中場嘅，但突然間諗唔起第四個係邊個。但係我覺得最悲哀就係咩？嗰四件中場都係一啲唔同類型嘅中場嚟嘅、我想講嘅就係、是、究竟我哋自己隊波個領隊，你知唔知道自己條中場係需要啲乜嘢人呢？你到最後就係為買而買，我以前屌過雲家㗎啦，而家我哋實真係，我覺得你求其就係、是，費蘭尼 執到都執翻件啦。嗰件係咩啫？近水樓台啊嘛。你即係嗰間係佢自己嘅舊友球會，你到最後就要個領隊去插手，然之後搞第二隊球隊，搞對自己熟嘅，然之後個球員又自己熟嘅，容易傾到嘅。咁呢件最就手咪立呢件翻嚟咯，唔係乜嘢什麼實力嘅增強咯，即係要數嘅。你到最後睇到嗰個收購係話俾你聽，後邊嗰、那個。做緊收購嗰個團隊係完全失職嘅，我同埋我已經講過 ，scouting 又係失職嘅，全部都失職嘅，成個有咩 scouting 做過啫？你話喂，唔係 big name 傳出嚟嘅大部分都係 big names， 你話有啲唔係 big names，Herrera， 如果你聽星期二哭波桑，唉，同阿師兄佢同我嘅睇法係一樣嘅，即係我只係補充一兩句啫，我都費事講，如好彩買唔到啊！而家仲話一月仲要再買，喂！你買呢件翻嚟有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呢件嘢3600萬，你有冇搞錯啊？你有冇睇波㗎，大佬？呢嘢咪最多好過利撚嗰件艾斯帕斯，輕輕少少，好喺邊度啊？好喺個 後生 啊！我講緊，因為嗰件可以打耐啲，咁解啫嘛。喂，真係冇乜咁，同埋就係嗰個打咩位先？阿 Steven 答唔答到我啊？大家有睇波？果然都系打个进攻中场，我想屌柒你，你老母臭閪，你而家嗰个寿司仔仲有乜撚嘢啊，大佬？你仲要买件 Herrera 翻嚟搞乜撚嘢？ 好撚劲嘅寿司， 你想话唔话都俾我听？而家我哋嗰条中场有咩问题先？我哋条中场，我觉得起码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啦。防中我讲萬七咁多次，仲有就系整体成条中场嗰个力量啊，那个力量你睇翻。星期日嗰場上個禮拜日九一慘案係咪 OK？ 即係對我嚟講，梗係搞咗慘案啦。OK， 一陣先再講呢個睇波聚會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我承接翻上一次講嘅啫。阿獅子佢成日講即係幾我哋成班主持嘅一班利撚啦，成日講邊個留住利記或者阿仙奴嘅血多啲？你睇完嗰場波，你知道啦。你睇到啊， 好清楚。 利撚真係嗰啲利撚嗰班撚樣，即係譬如話謝拉柒呢啲啊嘛，我記緊住謝拉柒㗎。你點樣撞鳩雲佩斯嘅話，我一定記緊住你㗎。屌你老母， 撞得好。 但係我話俾你， 撞得好。 但係一嘢還一嘢，你睇到佢呢種黑啦，謝拉特 OK 唔使懷疑啊，佢一定有黑。但係你睇到艾加斯格圖呢啲，喂，同埋我諗即係。嗰種啊，當然可能有少少主場搭落去啦。咁你起碼 Lucas 呢啲，喂，全部係有嗰種利物浦大戰曼聯英格蘭國家打比嗰種氣氛滲到落啲球員度嘅。但係我哋嗰隊咧，我想講嘅就係咩咧？我哋嗰隊好簡單。你話喂，好多人問個問題，喂，咁上屆都係同呢隊差唔多啫。個分別咪就喺個領隊度咯。我舉兩即係。我想话俾大家，呢个系我由莫耶斯嚟嘅时候，我已经讲过，或者我冇讲到 details， 但系你而家睇到啊，嗰、那个问题就系、是、你只要换咗个领队，成队 squad 系唔同咗噶， 系啊， 因为第一嗰、那个唔系莫耶斯嘅班底啦，又或者仲有嘅就系班球员对莫耶斯嘅足球理念有几认同啦，同埋系嗰个领队究竟俾到几多 belief。俾呢班球員，即係你有好多好多嗱，有時我都費事拗，你有多反曼嘅，你未必熟悉曼聯，你成日就係話4-4-2-4。我想講嘅就係、是，喂，4-4-2-4 OK， 你話有冇呢個 factor？ 有，但唔係一個最主要嘅 factor。最主要嘅 factor 喺老費嘅年代，有好多嘢係其他你哋嗰19隊嘅領隊都做唔到啊。譬如話就係佢點樣可以俾到個 belief 俾呢班球員，話俾佢哋聽，喂。就算嗰個 ability 可能老費自己心中有數，但係嗰、那個喂，我哋追逐 Gory 嗰個能力係定勢比人強，同埋就係話仲要安排賽事俾啲球員點樣打，打得好舒服等等。好啦，我哋而家換咗領隊，你發覺呢啲嘢已經開始逐步消失啦。傑斯頭4場波可能已可以有3場做呢個正選嘅，你又見到莫耶斯呢啲係啲好撚平庸嘅領隊咯。咁你所以即係好多嘢係已經，你譬如話仲有就係，喂可以打場咁嘅大波，唔見咗個朗尼，唔見咗個壽司嘅，你係朗尼事後我 po 咗幅相出嚟啦，爆撚咗個頭要聯針等等。但係我想講，喂。冇證實啦，但係可能喺以前老廢嘅年代，喂踢波嗰隻腳啫，你個頭爆撚咗啫嘛，扎撚住佢咪可以出囉。 有啲球嗰、那個呢、這個咪就係個黑，你有冇留住曼聯嘅血？你有幾多 belief？ 喂，傷咗可以扎住，可以扎住踢，同未傷，我話俾個領隊聽，我唔想踢。呢、這個係兩個 situation 嚟嘅，我哋而家就係個後者嗰個 situation 咯。 明，你一口氣講咁耐咧，我覺得帶翻埋嚟先，因為你一場波咧留翻第二節，你慢慢可以再講。但係講轉會嘅咧，我調翻轉頭，頭先你講咗啦，曼聯而家就頭先你講最大兩個 point 就係第一就係、是、個防中啦，或者係個到底個中場需要啲咩啦，或者夠個硬淨程度啦。其實費蘭尼係啱嘅，如果喺個雖然你話唔係 first choice 都好啦，但係 冇人話唔啱，冇人話唔啱。但係而家我諗都，但係一個費蘭尼其實解決唔到所有嘅問題。 同埋我要補充少少，係呢四場波你會見到，即係我禮拜二大致上都有講少少嘅。即係個錯配啊！個錯配嘅意思就係話，首先你將 喂嗱，我想 stop 你先，我哋入一陣下可能慢慢有一講，因為唔好我哋都係講翻去個收購嗰度。 係、okay, 我知你想講乜嘢，但我哋一陣我哋一陣 hold 住， 因為我哋會係啦，我知道你想，你哋會越帶越遠，我哋遠嚟翻翻嚟， 辛苦將我兜翻翻，我唔想又兜翻出去啦。 係啦， 咁但係我哋講翻個收購，你嗱，即係我想咁樣講，大家對費蘭尼其實好清楚。佢打法我哋以前都提過，我都提過啊，呢個一個 good 嘅收購啦。咁仲有一個，我以前仲有，我想提下大家噶，我以前都提過噶。我話最好換緊埋個龍門噶，那個龍門咧，我如果俾我買，我就一定係揀米勞列啦。咁而家嗱，利奇達，我講呢句嘢就係早好撚多噶。咁但係而家米勞列在咗利物浦啦。 我話俾你聽，我一陣先講。 O K， 係啦。但係我想講問嗰、那個問題就是、其實解決唔到所有嘅問題咯。即係你睇翻你就第一。就只係一個 收購， 一個收購，但係對嗰成條中場，我諗嗰後邊嘅問題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唔係就係收購唔收購嘅問題，係莫耶斯嘅究竟攞唔攞到好多嘅配搭？第一，譬如好多問題嘅，譬如第一，佢究竟明唔明白朗尼嘅重要咧？佢搞唔搞得掂呢個球員咧？呢、這個球員究竟同個領隊發生咗咩事咧？亦或者跟住嘅歲月落去就係齋鬥人工咧，鬥到約滿為止咧。我哋完全佢而家你俾我睇到嘅就係你駕馭唔到朗尼啦，呢個第一樣嘢啦。仲有嘅就係、是、我諗仲有好多人未必淨係睇到費蘭尼嘅優點，但係未必睇到個缺點，因為喂佢唔係一個呢樣嘢，你可能話你可以話我吹毛求疵，但係佢唔係一個 trophy 嘅球員啦，未有呢個咁嘅證實啦。而你而家所有人覺得呢一個收購非常重要，重要到可以帶領曼聯去繼續我哋嘅 trophy 之路咧，我覺得係有少少講得太多太過咯。即係你呢個係咪以前嘅簡東拿咧？呢個係咪以前嘅可以即係擔住對波打嘅粒神咧？等等，即係好多或者雲以前雲佬呢啲咁嘅收購咧，類似呢啲。我覺得仲要啲時間去睇咯，只係一個對我嚟講，只係其中即係只係一個好過冇嘅收購咯。咁同埋好多嘢就一容後再講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好多嘢同呢個收購係冇關，我哋仲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呢度即係都係咁講啦，即係慢慢大家曼聯球迷要適應啦。即係我只係擦一擦局啫。嗱，我哋唔好嘥咁多時間啦，再去翻。好，即係講翻 先總結一段曼聯先。咁其實佢買三，應該係三個嘅。 三個 裏面有兩個係有恥。咁另加大概九至十個險簽。險簽裏面其實仲有一個嘅 big name 咧，就係算係 big name 咯，我當係基迪拿。 哦。 係啦，咁其實就多謝 Chip 一齊提我哋啦。 基迪拿邊個？ 皇馬個基迪拉。 去邊度啊？ 原本想簽有、 okay, 想簽簽唔到 okay, okay, 簽唔到 咁我開心 梗唔係啦 逆流 唔係咁樣即係我只係想總結一句就係、是、嘩乜都還撚生曬俾你哋撲你臭街你哋抽咗張咁撚多年曼聯今年咪行緊阿仙奴條路囉、exactly 而家 講嗰句囉 真係他朝君體也相同啦呢個我送返俾你 曼聯我想話俾你我想再即係我想簡單再提一提曼聯嘅球迷啦其實而家你問喂好多好多問題但我話俾你最大嘅問題係喺後面啦係喺成間球會個管理方面係出問題開始出緊問題㗎。 因為以往係老費鎮住曬好多嘢而家冇啦。 鎮每個禮拜出咩球員啦仲有一樣嘢可以我趁我記得話埋俾大家聽跟住嘅問題嚟緊一個更加大嘅 problem 就係咩嚟緊歐聯開波啦。 三日一場賽事，莫耶斯係未試過嘅。OK， 調兵遣將呢啲啊 ，squad rotation 啊，睇下佢識唔識咯。即係未必，喂，唔識就係唔識噶啦。唔好話咩教撚咗十幾年啊，教做嗰時有十幾年領隊經驗，喂，真係唔撚識就唔撚識噶。咁呢個就呢個容後再睇啦。講翻阿 Steven 嗰對嘢啦，開心到真係。即係幾晚都瞓唔著啦，咁啊！ 你見我而家都係暗暗在笑啦。 終於醒啦，雲家。咁我都係我記得我喺 Facebook 都留過一句：首先咧唔好計咁撚多嘢，首先咧令到啲球迷開心先。 啊，呢個一定係㗎， 大家真係好撚開心㗎嘛！4250，喂大佬呢、這個真係大佬係應該，如果你計本土佢係最大收購咁滯啦，係咪啊？ 今屆係 大到最大嘅買入， 今屆係最大買入啦， 歷史都應該係。 如果阿仙奴歷史一定係 高過帕金啊，高過啦， 高過帕金，高過帕金，一定高過帕金， 冇過三。 因為以往最高應該係卡蘇拉1600至1900咁上下嘅啫，係咁多嘅咋，未過。總之阿仙奴冇多過2000啦。咁你一次過就破紀錄㗎啦。 收購嘅高水平嚟嘅，全歐洲都即係好多。即係你去到4000-5000就已經係個 super 收購啦。咁呢個啊發生喺最後一day啊阻緊啦。咁啊 臨尾幾個鐘啦。 我諗你可以唔好數太遠啦，遊翻最後階段雲家啊，我笑鳩佢開7000萬磅打包三件皇馬開始驚喜啦。我諗咁打包唔到咪求其執得件都俾佢執得到，執到好嘢㗎。 執到好嘢。 咁啊4250萬磅，咁啊跟住就買咗呢件返嚟啦，咁啊其實計曬仲有邊幾件啊 ？Sonago 啦，發明嚟啦，呢、這個就係應該三件啦。 仲有一個龍門啦，維旺尼啦，就係費倫天南要嗰個啦，嗰、哦、個都係做借啦嚇，借翻嚟啦。 三四件啦，咁啊總共其實阿仙奴成個暑假咧就放走咗23個球員，仲有好似係包括咧就窿咗6個，即係夾埋即。當然計埋 youth team 啦，總共咧就有29個就歐嘅，咁啊10入翻嚟就34個 in 啦，咁啊星期二就好多我哋啲主持都講咗對即係老蕭嘅睇法㗎啦，咁啊但係都要俾阿 Steven 講下啦，即係對自己對波係咪嗰個實力係咪增強咗好多？ 咁其實琴晚客串反賣嘅時候都有講過，不過你今日都姑且都再加多少少啦，因為其實我相信第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收購係真係無論係成隊波或者球迷，喺亞記嘅球迷嚟講咧，係一個好振奮士氣嘅一個收購。我會形容啦，琴晚我都形容過一次，但我都仍然都不厭其煩嗰次。我覺得奧斯係一個柏金以後一個亞視圖重要嘅收購，因為呢個以往法比嘅年代咧，你見到法比係有佢嘅或者有佢嘅能力，但係同奧斯爾嗰個喺已經係經歷過喺德甲、西甲嘅證實，甚至乎喺世界盃裏邊係一個好 key 嘅 player 咧，同法比係另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收購係真係令到個球隊啊嗰個層次係提高咗。而另一個更加即係有趣嘅新聞就係，當奧斯爾個 deal 咧一 confirm 嘅時候咧，原本亞視圖應該有第五個球員加盟嘅就係丹巴巴嘅。大家都傾緊一啲 terms 係去租佢一季，但係一有 confirm 咗呢樣嘢咧，摩連奴即刻 stop。 嗯，醒啊！ 唔俾啊，因為佢突然間覺得，即係一來敵對啦，二來有問題就係佢一個即係佢係奧斯都跟咗2-3年啊，佢好清楚奧斯嘅能力，佢個直頭喺個訪問裏面係覺得，奧斯爾嘅加盟係將阿仙奴係提升到一隊係有能力爭標嘅球隊。佢覺得如果再即係佢覺得係唔即係直頭都暗示係佢唔可能再俾阿丹巴巴過去，咁即就轉態，就將盧卡古租出去，變相咗。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成個球隊裏面，譬如阿韋舒亞啦、和確特啦，佢聽到阿韋舒亞嚟嘅時候，佢哋好開心，因為其實冇記錯就韋舒亞定係和確特早幾年嘅 U21 佢決賽輸4-0嗰場咧，係有份即係見識過奧斯嘅嗰種能力㗎啦，已經。咁去到而家打埋一隊，咁另外就阿普多斯基啦，同埋 Giroud啦， 或者甚至乎係梅迪薩卡啦，呢啲都係非常開心，或者卡蘇拉都係真係大家都話呢個係一個 amazing player 喺個 Twitter 裏邊，阿卡蘇拉係咁樣講嘅，形容阿奧斯係一個 amazing 嘅 player。咁我自己覺得就喺呢樣嘢就頭即係、就是、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啦。頭先阿傑斯所講，佢後邊嘅管理層嗰樣嘢，我屌加斯迪斯都屌咗幾年㗎。咁今次我覺得就係佢哋個呢一次嘅做呢係好成功嘅。 唔使唔得啦，今次。 啦，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無論你哋即係大家屌雲家幾多咁多年以嚟，甚至乎我都有怨，我作為亞迷我都對有怨言嘅情況，佢今次真係做得好好，亦都真係呢、這個即係領隊嘅魅力啊，呢、這個係 真係你而家嘅領隊真係冇。 我特登咧，我講個笑話先。我話我話好，我話好撚奄尖嘅。啊，即係你知我成日吹毛求疵啦。我特登咧就走上啲英國嗰邊嗰啲足球嘅網站嗰啲討論區睇咧。啊，嗰啲阿仙奴球迷就冇乜，即係揾，我覺得一個半個睇下揾唔揾到咧，睇下有冇一啲同我差唔多睇法，就係、是、會唔會仲有人會屌鳩人家咧？就係、是、屌你老母，你可以使成億嘅，而家都係使咗4000多啫嘛，唔夠咁樣冇喎，即係我諗走撚 satisfy 噶啦， 因為 即係大家都期待，季季都係期待佢買個 big names 翻嚟，咁呢 冇錯， 肯定係 big names 啊，咁同埋就係話我諗喺個從翻隊波嘅實力去睇啦，即係我諗好多主持都講過，毫無疑問，即係對嗰個中前場係幫助好大嘅，唔係淨係一個奧斯爾，我諗係對其他嘅球員，譬如話你特別就係話對跟住未來可能個將會嗰個前鋒嘅主力都會係擺住 root 嗰度，嗰個其實個供應上係可能 更加好啦， 多咗好多嘅。因為如果你話雖然佢都未必係一隻 natural wing， 佢會打右手邊，但佢挨住右手邊，但好多人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咦死啦！咁和仔咪冇位踢？我覺得雲家唔會蠢到。 用死嘅住會囉，佢唔會未 用一個就用唔到一個嘅。我感覺上覺得奧斯爾係可以，因為奧斯爾其實喺皇馬都已經試過啦，都試過有多場數係打過打中間個進攻中場都試過，咁所以我覺得和仔同奧斯爾可以擺得埋一齊踢。咁同埋就係、是、譬如話，好似我記得開波桑嘅時候，星期二佢哋班主持都講啦，即係其實你可以擺佢個自由位嘅， 呢 個係一個 very good 嘅一個 advice 嚟嘅， 絕對係。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阿記嚟講，呢、這個球員係只係有增無減啦。我覺得就係話，當然啦，問題會喺翻個後防啦。后防冇乜点再冇乜去加人、啊、 后防或者咁讲啦，虽然冇加人，但系我会咁睇就系、是、睇、对热刺嗰场啦，即系轻轻赖落嗰场波嘅话、你睇到其实费明尼咧系做到佢一啲 dirt work 咧，佢做到应该做嘢， 有经验啊嘛， 冇错， 做扫荡系 OK 嘅。 我谂咁样讲啦，即系。奥斯尔如果移入中间嘅话咧，其实有几件都可以差唔多系释放晒出到嚟嘅。第一个系即受惠 ，OK， 和仔可能系受惠啦 ，OK。第二个系张山啦，即我张伯伦啦，我觉得呢两件会受惠啦。普多斯基个位未知，我觉得仲要去睇嘅。但系而家变相地前边就可能有得换啦，有得换嘅意思系。当即系基奥特可以收埋嘅时候，普多斯基系真系可以打翻个单箭头，直情怼咗落去都得。即 你可以咁讲，但 系其实系多变化好多嘅，即系落咗奥斯尔之后， 有啲阿迷大家即系奥斯尔 confirm 之后咧，其实都仍然有期望，即系未至于去到头先阿杰斯所讲话搵唔搵到一条 fat 就系屌鸠人家仲哇。仲未使曬錢，但其實都有啲諗過係話，喂，會唔會都入翻一件半件嘅前鋒啊？因為丹巴巴唔得啦。咁而家真係叫打正前嘅，其實剩翻幾 個，即係個前鋒 板凳嗰度係啦，因為 放走咗查馬克，放走咗謝雲路， 係啦。 咁你即係個前鋒位冇乜換嘅。但我都係即係我強調一點啦，我好早已經話俾大家聽，嗰、那個 Giroud 係世界級嘅。問題係雲家識唔識用佢啦？開始而家大家阿仙奴球迷都明嘅。呢個絕對一個世界級嘅中鋒，咁睇下即係望就係望佢唔好太過多時間受傷，可以上陣機會多。呢個係頭頂腳踢都得嘅問題，佢要輸送， 係 佢大部分都要輸送嘅， 佢一定依賴輸送。 佢個把握能力係一個小禁區王嚟嘅，同埋佢迎兩邊嘅頭槌係非常好嘅。咁問題就係話跟住即係。你而家見到你問我，即係你話兩邊可能嗰個供應未係去到我個要求嘅呢隊阿仙奴，咁因為啲阿仙奴不嬲嘅都係打啲 beautiful football， 係 即係鍾意中間入嚟入去啊之如此類，咁同埋即係呢樣要睇住 root 嗰樣嘢啦，咁同埋就係話再講一句啦，目前呢對阿仙奴球迷呢，即係承接返我頭先呢一節講嘅呢英格蘭球員之問題呢，你大家都要好好保護呢隊阿仙奴啊！即係嗱，問即係唔好理雲家有心又好或無意又好，今時今日20隊裏面，即係好重用本土球員嘅，暫時你見到嘅只係得翻阿仙奴㗎啦。 係三件， 三至四啦，三至四件。 曼聯都你話喂勉勉強強算係，但係曼聯嗰個 目前呢一陣嘅呢一代嘅本土球員嗰個質素係唔及呢個阿仙奴嘅， 一定。 阿仙奴呢一扎全部係當打藍斯、韋斯、韋舒亞、 傑比斯、 藍 斯、藍斯、 威爾士， 唔係，sorry， 藍斯唔係，係或者我 OK， 即係計英倫三度啦。佢但係你齋計英格蘭、韋舒亞、張山、阿拿、阿傑比斯、 沃克特、 阿和仔呢一扎全部即係。 你睇翟天神啦，你唔啱噶啦。 翟天神都系英格蘭啦，等等啦，咁佢都俾機會佢去做，呢個係難能可貴嘅。即係如果對英格蘭足球嚟講，咁所以即係要好好保護下呢隊球隊啦，OK 啦，即係做翻啲嘢。即係當然我梗係我繼續都係望阿仙奴冚家產，但係你以大佬即係一單還一單，你真係覺得今次係做咗一件啱嘅事嘅。係，起碼就係我都話啦，乜嘢唔好講，簡簡單單，最緊要阿仙奴球迷開心。買一件 big names 翻嚟，大家萬眾期待咁啊！最衰好衰唔衰嘅就係呢個禮拜冇英超踢啫嘛，需要等多個禮拜咁解啫嘛。咁下禮拜就睇下，即係阿老蕭喺阿仙奴會點搞啦。好嘢，老蕭好嘢，搞掂。仲有冇嘢講？冇啊，咁啊，我哋 好撚大葡萄味啊， 冇葡萄味， 冇葡萄味， 唔好真唔好成日話有葡萄味。屌大佬啊，做節目就係做節目，做完節目再繼續屌個屌下先，同係一回事啊。咁咧就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第二節啦。 好。 I think I just came. On this beat, had to go and get it in. Knock on your door, baby, come and let me in. I'm here to ride it out, so baby, settle in. I'll be your remedy, call me your medicine. That's right, your doctor. Yeah, have a little sip of this vodka. Let's get to the physical part of this examination. Call me your proctor. So finish on time. She finish whenever you need. Turning you out while you're turning me on. Better than ever, you better believe. Yes, time to go for broke. Too much love, call an overdose. Jay Holiday put you to bed. Then I'm gonna leave you comatose. Yeah, take a walk with me. Lean with it and rock with me. Watch. You give me the rhythm, bitch, I don't need no beat. But I'ma go fucking crazy. Go ahead, let me off the leash. I'ma rip the sheets. I'ma make you scream. So hop on top, it's kinda tripping me. I'ma hit it from the back like a Tiffany. In my symphony, with no sympathy. You ain't here for me. You just wanna be a part of it when these fucking dudes make history. Lik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your light comes, it's here I'm out.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Chills running down your spine. See, baby, on this eve, I'm here to blow your mind. I wanna show you things you never thought you'd see. And I'll be your jungle gym, so climb on top of me. All you wanna do, telling me your wildest dreams. But I don't wanna hear you talk,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 Like a horror flick, it should stop now, but I want more of it. And I don't know who's good or bad, but I want you bad, I'm sure of it. Standing in bed for the whole day, she waving at me like, ole. We had that fire sex, so we stopped, dropped, we role play. She dressed up, well I'm messed up. Anytime you want it, just text up. And I'll be there whenever you need me. But there's something I wanna confess, love. I'm glad you came, and baby I'm glad you came. Cause I love it when you feel no pain, while I've been up in your body like Novocaine. So be easy, just lie back, and we gon' do a big like IMAX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So baby, you better be getting ready for the climax. Lik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your light comes, it's here I'm at.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I'm in the club like who she? She come and stare like who me? Her name tag says Kristen, but across that ass say Juicy. She sees a whip, I got 2C. She dreaming all about Gucci. And she licking me like a lollipop. Must be listening to that tone cheek. Looking like she like it rough and swear she not a groupie. She a host, baby, that stuff. Now we kicking it like Bruce Lee. She dove in at first at I'm greatness like 2-3. Since she used to get no straight A's till I gave her all that smoothi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light comes is here I'm now. My universe.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 think came. I just cam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light comes, is here I'm out. The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I'm glad you came. I just came.